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系 Tasku， 我系 Sunny， 我系马仔， 我系阿明， 我系芬芬 ，Hello， 我系江山不打， 系啦，咁我哋都齐晒啦，系咪？跟今集而家录音呢一刻系啦，咁啊，系啦，咁我哋先一阵一定会讲呢、這个Marvel 队长啊嘛，香港译作系啦， 系啦，冇错， 咁台湾继续叫做惊奇队长啦，系啦。 系内地都系， 香港就再即系赋予多名嘅呢、這个 Captain Teresa 啦，系嘛，即系杜丽莎嘅，系啦，咁样，咁一阵再详细讲咩事，咁好唔好咧？咁今次喂，竟然都一反常态啊！我见到几多人出嚟即系嘈嘅， 系好多负皮啊， 即系虽然都一样有人撑，但系哇，嗰、那个比例已经差好远啦，同以往，唔系以往一面倒噶嘛， 系， 咁一阵再讲啦，呢个惊奇大妈嘅嘢系。咁另外我哋都應該會講其他啦，咁特攝加加加就做曬啦，係七集係咪？好似 total， 咁一陣都會再講講啦，係啦，咁我啊覺得好好睇啲呢度反而係，係即係真係講到嗰種情懷出嚟嘅人哋嚇，通過呢、這個特攝咁啊，咁一陣再講 ，OK， 咁另外咧有一套好怪嘅，即係台灣劇嚇，即係又係嗰啲公事嗰啲啊，即係。通靈少女嗰啲，喂，又俾呢、這個Netflix 及中咧重金啊買咗獨家播放，即係播緊啦，當然而家影響。乜叫做咩鬼嘅嘢話？叫做 個雲囚西門啊！ 雲囚西門咁你聽個名唔知做乜嘅咁，其實佢都係講一個心理學醫生咧，應該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啊， 心理治療師咁 啊。係啦係啦，咁啊遇到一啲咧即自稱咧係。即係鬼上身啊！啲奇怪嘅病人嘅一啲咁嘅案件啦，咁啊應該佢都真係有鬼嘅嚇。嗱，你聽個題材咧，就覺得都係阿兒戲王嗰啲嚟啊！但你睇下人哋點樣發揮嚇，嗱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大家做同一份功課啊，你就睇到個高低嚇。好，咁啊都講下呢啲啦，咁可能仲有其他嘢嘅，咁我哋之後再慢慢講。因為今個禮拜主要都係講嚇講下呢個 Captain Marvel 先啦，好冇？好啦，咁啊數榜啦。 好嚟。第一位，就是这个 Marvel 队长了。 是啦，冇可能不是啦，因为个预售好劲啦，咁同埋佢编嘅场次都疯狂咁多嘅，几多呢？ 依家有963场啊。 963场，即是话随时一间戏院呢是每一间院都做緊佢嘅，是咪？ 是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可能啊，咁其他戏都扬晒路㗎啦，是啦。但个问题就系咧，佢能唔能够保持住呢样嘢咧？因为而家靠预售啊，预售即系意思咧，系未睇嘅，睇噶咁呢个只系一个期望值，可能系高，或者因为以往嘅 Marvel 电影嘅原因吓咁啊。咁但系睇完之后咧，而家咦，好似啲评价有啲问题喎，咁样咁会唔会下星期会开始跌咧？咁啊，未知嘅系啦。咁亦都北美咧，而家先至上啦。咁啊，其实而家香港好似都抢集咗几日吓。北美係咪知啊？咁當然預售都係好勁，預售冇得講啊，全世界都好勁。但係預售勁啫，但係唔知知唔知道，其實 Han Solo 嘅預售都唔打嘅喎。 哦， 係啊，預售勁並不代表贏咗㗎，即係起碼當時嘅預售咧係多過啊死侍㗎，竟然嚇死侍二㗎。 哦， 咁但係結果上咗之後又點咧？咪急速喺一個星期內咪跌死咯。咁當然 Captain Marvel 唔可能跌死嘅。咁但係即係你話會唔會縮場咧？或者個入場情況，因為咧佢如果佢要喺咁多院繼續 keep 得到咧，咁你起碼唔該每人都翻睇幾次先得嘅。咁呢一個情況，我就覺得今次會唔係咁啦，係啊，可能你睇咗一次咁就算咯，係啊，咁應該係啦，係咪？係咁咁啊，未知之數啊，我哋之後再跟進下星期嘅走勢，係啦，好。 係啊，內地都上咗啦，係啦。 內地都上咗啊？咁點啊？情況點？ 是咁就截止到今日嘅十點鐘啦，咁就已經收咗2億1000萬人民幣嘅。 哦，咁即都 係 啦 ，OK 勁㗎係嘛？ 以啲咁大片係差唔多咁嘅數咯，其實 差唔多係 哦，咁如果你講預售，佢就全球都高嘅嚇，呢個唔使懷疑 嚇。係啊係啊係啊。 嗯，係啦，咁啊之後如何咧？評價如何咧？咁啊再講啦。好嘅，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二位就係呢個死亡無限兩次 loop。 嚇？咁佢到底係幾多場㗎？排第二所謂。 107场。 哦，即係都算係多㗎啦，係咪？即係其他得翻幾廿場嗰啲嚇。 冇錯。 係啊。 哦，咦，咁竟然呢套反而个排片仲高过其他戏咁神奇，即系几好噶，香港真系。 口碑几 好， 口碑几好。哦 ，OK。因为马仔就话呢一套嘢喺北美咧，其实就不及第一集噶，话个票房 争好远， 争好远添。 诶，同埋大部分好似睇 多咗，但系票房就争咗一排折。 系啦，睇过嘅人都话第一集好啲。 哦，咁样。咁但係反而即係呢一集喺香港就企得穩。 係啊。 係啊，呢啲唔講。 O K， 即係有話題啦，最少係咪？嗯。好好好，咁唔緊要嚇，咁啊咁都係咯，呢套都幾特別啦，竟然可以咁樣都制巨大樹啊！好。好，第三。 好，跟住第三位《綠寶女友》。 哦，咁呢套有呢個奧斯卡最佳電影加持就。系咯，我以为呢套会第二咧，竟然啊都要屈居啊无限 loop 之后。 我谂系场数问题啫。 有几多场咧？ 41场。 吓，得41场咧 咋？ 系啊。哦， 但系佢咗好耐噶啦。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但系攞完奖唔系应该又砰砰声可以加翻场咩？冇啊。 哦，佢仲喺度已经算系加场啦。 喺度已经算系加持咗啦。 系啊。 咁样 ，OK OK， 因为都咗好耐咁啊，系嘅。 系啊。同埋自己方法有一睇嘅，你都 系， 系 啦， 就系咁。OK， 好，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四位，一吻定情啊！ 吓， 哇！呢套仲喺做星期喎， 上咗去添喎。 吓， 呢套啊，台湾话唔掂嗰套啊， 系 都唔掂啊嘛， 系咯，咁高嘅，突然间， 哦，都其实， 我估佢相对，因为俾阿 Captain Marvel 绝晒，所以我谂佢。其实好少人次嘅，一中排第四嘅，我估啊。 哦，即系其实佢唔系好成绩，不过其他人都系咁低吓。 系啦， 系啦，系啦， 都系超低吓。哦，系，即系低一个十 A 状元，其他考第尾咁啊。 系，都差唔多啦。 一讲到细分，贫富悬殊嘅， 系 啊。 嗯， 系啊， 系，即系得翻李嘉诚同埋一班乞衣啊，你先系。 系啊，冇错，真系。 即系嗰班乞衣由第九位到30几位啊，都系乞衣嚟嘅。 系啊， 系啊。 好，咁啊，下一位啊。 好，跟住第五位《龙珠超》剧场版布洛尼。 嗯，哦，点解呢套要屈居啊？唔系都好劲嘅咩？ 系啊，我都唔系好明，仲有79场嘅喎。 系咯，点解咧？ 系咪 fans 已经睇晒咧？ 咁个人气少嘅一吻定情，如果相对即系代表 系咯， 强势人气，即系 fans 睇完就冇话后以为继啦。即系如果你话可以分析。 哦 你只係費事睇一次啫，唔會 因為今個禮拜有另一個超級殺人呢個 Captain Marvel 都去睇咗真人版嚟 都可能係。 嗯。 拍完重複啊，或者 或者 重複 即係另一個影帶係超西啊嘛，你叫做咩超西啊？西口西面啊嘛，係咯，去咗睇啊，睇錯咗嗰套啊，入錯場啦，好，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六位《流浪地球》 吓， 话仲喺度， 又话冇人睇嘅，又冇人睇嘅，零啊嘛，应该 唔系佢哋话系建制派包场啊嘛， 我唔系啊，依家建制派包咗第边啦，去咗 公道有 人喎，我见到有啲系去咗睇 Captain Marvel 喎，如果有啲。 包场 Captain Marvel 啊，见到系 边个有包场睇《流浪地球》啊？有咩？ 有啊，但事實真有嘅，我都有飛， 係啦。哦，邊度咧？邊度咧？邊度咧？ 即係都建制咯，咩街坊福利會嗰啲咯，跟住又工聯會咯，係啊，有嘅真係呢套， 係啊。有啊，我不打又飛，喂，咁攞嚟派啊，俾啲觀眾去入場欣賞下啊嘛。 係啊，俾曬人啦，係啊。 哦， 都係啊。我爸嗰輩咧，即係都覺得有興趣㗎，即係覺得嚇。 系咯， 喺国外咁爆，咪睇下咯。又我又唔系话 咁，佢哋有冇去睇？佢哋有冇去睇？ 我爸睇咗咯。 哦，佢有去睇喎，咁好啊。咁点啊？佢反应点啊？ 瞓咗。 笨咗， 唔系咁差系嘛？ 因为心段我其实一开头我都话系心噶嘛。 唔系，先不打唔系喺院睇噶嘛？不打唔喺戏院睇噶系嘛？ 我系 戏 院睇噶。 我睇嗱，因为咧我都有去戏院冇再睇。 系。 咁我去戏院睇嘅感觉咧就好过喺网上睇好多嘅。 咁應該咁肯定嘅，定嘅，係 啊， 公道。 咁我又冇覺得悶嘅，即係嚟你網睇咧，我就好似中間有啲位我都覺得斷斷地嘅，但係戲院睇咧，我又覺得佢接到落去嘅，成個。 係， 即係你話好悶悶到瞓覺咧，咁我又覺得唔係啩咁係，係咯。 因為我爸年紀大咧，好難去，佢要好即 係 你。 你想幾多點鐘飛佢啊，大佬？十二點嗰啲啊，夜晚。 又唔係好夜嘅，但係就我嗰張係禮拜六五點半咯。 誒，咁都唔好差啫，應該都。 點解 唔係 夜晚 嘢㗎？係啊。哦，即係可能佢唔啱呢個題材啦，或者。 係啦，可能係啊。同埋如果我爸嘅年紀咧，佢太花嘅嘢，即係嗰陣時我戴隱形金剛佢就瞓咗啦。即係太花。 哦，個畫面係唔得 嘅。 誒，因為的確係有啲眼睛疲勞嘅。 系啊，眼睛疲勞 啊！ 老人家有啲接受到，系啊，佢呢個嘢 唔係接受唔到，係咯，可能我哋過多幾年，我哋都頂唔順啊！呢啲係咯，唔係真係疲勞，唔係講笑，真係疲勞嘅，係咁睇啲 CG 嘢，真係疲勞嘅，即係你睇真拍同 CG 個分別其實係有，係真係有，真係有，係啊！你做 CG 就點靚都好，你係 CG 係疲勞啲嘅真係。 這個 無可否認，同埋佢都咁花的確係好花嘅，係 啊， 但係啲後生真係中意啊，打機咁啊嘛，冇辦法啦，我都唔中意嘅，其實係我你講呢樣嘢我都唔中意，不過套戲我覺得嗱我自己啊，因為已經睇過㗎啦，但係我覺得入場睇一次係值得咯，係啊，同埋我覺得如果呢套戲你冇喺呢一次上畫度入場睇啊，就算你以後再點補到咧，你唔係嗰回事㗎。 嗯， 系啊，即系佢第一次上画呢一刻咧，即系就镜，我已经觉得系我唔系喺贺岁嘅时候去睇已经有分别嘅，因为佢里边实在讲好多新年啊， 系， 个气氛已经冇咗啦，系啊，咁所以但系我依然觉得 O K 嘅，吓，咁啊，你香港系要唱透嘅，冇办法嘅，系要攞个星期六就攞张星期日嗰张预售出嚟话冇人睇啊嘛，你不如攞下年嗰张预售出嚟啦，唔系我唔知啊，吓唔知吓，咁你香港系唔系咁嗱？有人就分析就话，其实佢票价嗰样嘢都低啲嘅，咁所以其实咧，唔系真系冇人睇嘅，因为你睇到个票房数字嘅， 系啊， 你即系你如果你话就系冇人睇，肯定唔系事实咯。 系， 你话佢唔系好 把 声，佢唔系话好劲，但你话直情你要讲到佢冇人睇，唔系事实啦，系咪？系嘛？即係驚奇大媽幾大媽都就話佢唔係女人咁，唔係事實啦，係咪？ 係咯， 係咯。哇，咁嘅樣都唔係女嚟嘅，咁嗱你形容又咁講嘅，咁佢係女嚟噶嘛？事實係啊，即係咁啦，係嘛？係咯。咁唔緊要㗎，其實香港個票房係反映 nothing 嘅 ，OK？ 你一粒沙嚟嘅啫，你直情零都冇影響嘅，其實。 係啊， 係啊，係。咁我就覺得呢套戲咧本身咧。即係你就算攞去第二度播啊，即係其實係有價值一睇嘅。係啊。咁 anyway 啦，咁死硬派係咯，即係係都話要唱臭，咁你政治正確嘅，咁你冇辦法啦嚇。咁其實我哋就無論你企邊邊嘅政治正確，我都覺得係多餘嘅嚇。即係睇戲係睇翻套戲啊，唔該。係。咁等再講啦，如果楞到嘅話，因為我戲院睇多一次啊。不過都唔係有啲咩嘢嘅，因為我純粹個觀影感受，我覺得好好多啫嚇。即係你唔能夠用咧，係喺個網度睇到嘅就當係啊。 嗯。 即係戲院睇嘅感覺唔好唔同，好唔同嘅。即係當然唔計你又打住手機嚟睇啊，我絕對冇啊。嚇！邊個喺我身邊喺度攞部手機出嚟，我即刻孖叉佢啊！你知唔知啊？當然今場都不例外啦。每一場都發生嘅，話俾你聽嚇。OK， 好，咁啊，流浪地球，咁我就真係推薦大家點都要一睇下 ，OK， 喂，即係就算你唔去戲院啊，唔該，你都去撳下網都攞嚟睇下，係啊，睇完先鬧啊，係啊， 係 ，OK， 好，係下一位， 好，第七位就係星仔打官司， 嚇咩嚟㗎？周星馳啊？ 嘢，黎巴嫩电影 系 黎巴嫩电影上年有套叫《给我一个道歉》，已经咧抢晒咗啦。咁啊呢套又系话今上年黎巴嫩冠票房冠军嘅，就话系个靓小朋友12岁，就打官司告阿爸阿妈，点解删佢出嚟？ 系点解唔包有叉烧系咪？ 系啦，冇错，即系阿爸阿妈衰阿爸阿妈嚟嘅，卖个妹去人哋嗰啲即系。嗰啲成人屋企即係遇咗我嚟做奴隸嘅，咁跟住佢就帶個妹啊告佢阿爸媽咁樣，跟住整咗串好反映個社會即係貧富懸殊啊，又鬧個社會不公啊咁之類咯。 咁 啊 星仔咧，阿星啊，因為佢係啊， 係啊入邊嗰個嘢，佢譯咗就有個星字，咁啊叫佢星仔大官。 O K， 正嘢㗎呢套係啊，冇錯，係有提名最佳外語片嘅，今屆奧斯卡。 係 ，O K。好，咁咪有咩戏院做咧？几多场度咧？ 而家有17场，咁就戏院就都系电百老汇电影中心啊，同埋其他几间百老汇 咧。百老汇线啦，系啦，都系百老汇戏院嚟噶啦，嗰只。 即百老汇线都有，唔系净系百老汇电影中心。 4间啫，我依家睇都得。 系啦， 系。 不过旺角嗰啲就冇咯，系全部百老汇戏院嚟嘅嗰啲。 咁啊得啦，咁啊即系冇人睇啦，就咁难啲啊。唔係咁，你同你個擺位真係有關係㗎嘛？你擺到咁無厘頭，我專登搭架車咁去睇，係咪先？ 即係 IFC 嗰啲咪有咯，係咯嗰啲咯。 我IFC 啊，反而有咁都好啫，咁都好啫。 即係啲鬼佬戲院啊嘛。 咁都好啫，我以為殺到去要入邊度咁，入深圳咁樣。 未 啊？未入機場。即系搭飛機直接搭飛機去黎巴嫩睇啊嘛，唔系啊嘛， 好， 即系搞戲院登出嚟，唔喺香港嘅黎巴嫩，唔怪黎巴嫩戲啊，系 ，OK， 好，咁啊，咁啊，大家睇下呢啲先系電影嚟嘅，其實嚇， 系，好，跟住第八位《聰夢戰鬥天使》， 嗯，哦，剩翻幾多場 喺度？ 系，仲有48场。 咦？咁就唔係好少啫喎，都 咁，但係就啲睇即係入場嘅人次就真係少咗好多啦。 即係睇咗嘅人都睇咗啦，未睇嘅咧都係睇星期 嘅嚇。星期大月啦，都上咗。 嗯，咁啊係嘅，咁啊係 嘅。365万啊，即係香港票房啊，好好啦。如果擺喺上年就已經入票房第12位啊。就贏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第二集啦，咁就係未贏到《Lady Pilot One》，係啦。 嗯 ，OK， 即係其實都好好噶啦，不過而家係即 係， 因為都做咗一輪啦，係 啦， 係 啦， 嗯， 係啦，即係以第一套嚟計，係啊，係啊，更加係。 係，咁始終有第二啲戲想啲人睇第二啲戲啊，係 啦。 下一位。 好，跟住第九位《潛行浩劫96小時》。 系咩话咩嚟噶？ 潜艇嗰套啊？ 嗰套啊？ 潜艇，我潜艇，我 OK。乜又话唔得嘅？又话冇人睇嘅？ 我唔知道。 唔系，但系 同阿冲动差唔多喎。几多场啊？有？ 啊，依家仲有61场，吓 咁。佢仲多啲场次？ 系啊，咁但系其实系冇乜人睇噶啦，已经都算系。 咁点解会加场噶？ 我谂唔系加嘅，只不过系佢冇减咁多啦吓。 我都点解？ 因为佢迟个冲梦想㗎嘛。 哦，咁样。 迟好多係呀，迟咗。迟成两个礼拜嗰次。 即係佢新啲嘅呢套戏。 新啲嘅。唔係重期嘅。 嗯。OK， 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十位张虫。 係。哦，都仲喺十名内，咁算几好啦。係。 係。 係囉，有几多场啊？ 30。 O K， 我得30场都系第十位，唔差喎。 系啊， 嗯， 系咯，当睇 就啱啱300万， 当睇 Spider-Man 系咪入去系咪？ 咁样， 嗯， 系，嗯，或者当睇《燃起攻略》系， 系， 得唔得？唔系，即系嗰个《浩南传》唔系好得系嘛？即系睇呢套啊， 唔得《浩南传》系啊， 系嘛？嗯 ，O K， 好，咁有冇啲系新上但系喺十名以外嘅介绍埋咧？ 其實今個禮拜得三套戲上，不過第三套咧其實得47分鐘嘅啫，就榜而家係未做嘅，因為禮拜六先上嘅，所以呢個榜冇。就係嗰個《青夢 网球王子动画电影。 哦哦，卡通 ，OK。 系啦，卡通嗰套。咁啊，礼拜六先上就嘉禾院线独家放映。咁啊，得47蚊，但系280蚊飞嘅，因为有纪念品送。 哦， 有咩纪念品送啊？ 好有个网球嗰啲碗啊，即系嗰啲咧， 哦，知知知， 嗰啲麦项嗰啲， 知知知， 系啦咁样，跟住又快乐咁样咯，有一抽嘢嘅应该，系唔系一嚿？ 哦 ，OK，OK，好，咁仲有咩？仲有一套咧？ 冇啦， 你话三套新上啊嘛？ 我第二套咪《星際大戰士》啊， 今日 礼拜 六。哦，嗰套系新嘅 ，OK， 好，冇啦，咁即系其他全部照旧啦，系。 得，冇错。 好，保埋个榜尾，快啲开工啊！ 好，榜尾就系呢个《如珠如宝》。 哦，哦， 系啦 ，OK。 洪金宝 喺度。系 啊， 仲喺度都奇迹啊！真系贺岁片， 仲有一场。系啦。 当你上咗节噶啦，大佬。 不過竟然都過千萬啦呢一套， 係咪？哇，係 啊， 咁 犀 利， 嗯， 即係果然賀歲無敵啊！真係 拍夠屎都有人睇喎， 啊， 係咯， 拍夠屎梗係有人睇啦，越屎越多人睇嘅，拍夠鮑魚可能冇人睇啊， 哇，即 係 睇下咩顏色嘅， 係 咯， 即如果你當係餸啊，有屎啊多人，鮑魚多人睇， 系， 喂，你试下贺岁片拍好嘢啊，冇人睇噶。 系，哦， 你试下要拍到好嘢啊。系要拍啲咁嘅骑呢嘢就啱噶啦，唔使用脑。 系， 咪因为大家个设定都系咁啊，就唔好即系要用脑，就笑下或者无厘头下咁样。 嗯，系。 唉，咩我妈发仔瘟啊，咩嗰啲啊，啱噶啦。好啲啊！其實今次應該趁住呢個驚奇隊長改名叫 Captain Lens 再上多次咪得咯， 都得 係咯，複雜就再拍呢個 Captain Teresa 係咪？其實咩？其實開心鬼再做多次，就獨家喺呢、這個老豪坊 係 到播係講到主演係杜麗莎咁樣，其實係黃百鳴自己啊。系 咁 样，系啦。咁当然你可以 sell 一 sell 就系李丽珍吓，吓同阿边个话罗明珠系嘛， 系 飞钉咁嗰啲咁啦之类啦，系啦。 嗯。 咁点都索过啊咩嘅惊奇队长嘅系嘛？ 系。 我意思套戏入边啫嘛，其实我谂个惊奇队长平时 OK 咁。 系啊。 OK 好，咁数完未？数完我哋开始讲戏啦吓。 好。 好嘅，咁、okay, 以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就以作参考啫，唔需要信晒，另一领唔同嘅选择。好啦，我哋开始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就 zig